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和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扩大会议24号在平壤分别举行。由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各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的青年同盟、职业同盟、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讨论了旨在誓死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题106年2017年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的问题。